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7月25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封来信，题主的名字一看认识啊，是一位老朋友。这一次呢，他要问我们的是该如何和孩子谈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呢？亲爱的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现在的解忧书房直入正题的方式我很喜欢，不过也很怀念之前在做十点谈心的时候，你们就大自然、节气、身边的一些小事和我们做的闲聊。我今天想就如何和孩子谈一些敏感的话题来向你们请教。我儿子今年13岁了，他是一个阳光少年，成绩不错，平常喜欢打篮球、看一些漫画、探险故事，在同学面前装酷开玩笑。去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他被我们旁边小区的物业保安抓到，到别人家的阳台上拿女士的裤袜闻一闻，然后又放回原位。保安还说有过好几次了。事后我和孩子的爸爸就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孩子说就是好玩无聊。我批评教育了儿子几句，后来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写给青少年的关于青春期与性的图书给他看，儿子津津有味地看完了。后来我也没有发现他再去弄别人的女士裤袜的事情。我儿子下个学期就该读初一了，身边有些朋友开始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早恋。我自己是小学教师，也学习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我并不觉得所谓早恋就是洪水猛兽，人在青春期开始对异性有好感是一种正常而且美好的感情，关键要看老师和家长如何正确引导。不过虽然我知道应该大方而坦然地聊这些，但是真正要做到这样的时候，就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孩子在慢慢地长大，感觉他不再喜欢和我们父母黏在一起，有些话呢也不一定愿意和我们说。当然了，这是好事，说明孩子渐渐长大了，有自我和独立意识了。我曾经建议老公和儿子单独聊聊关于男生的生理方面的问题，但是老公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还说孩子长大自然就会明白了。最后我们的题主问思佳姐、汪冰哥，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去引导孩子了解阳光健康的两性关系和爱呢？我觉得啊，一说刻意的要润物细无声，确实可能就显得有点做作了。孩子也一定会知道啊，你是想要润物细无声的。所以不如我们就在这里来说一说啊，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了解青春期的时候孩子的内心世界，以及如何去谈一些其实他们也关心却觉得难于和父母启齿的话题吧。 其实想想啊，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很大一点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了，人的预期寿命变长了，人的社会化时间也变长了，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可能在更早的年代，十几岁已经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了，到20几岁的时候早就为人父母了。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涉及到今天的这个敏感话题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年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进程当中，在现在的人生阶段，他处在一个学习长身体提高自己的能力体力和智力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过去的时代，他可能早早就成了主要劳动力之一了，所以今天当他的身体觉醒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对待他身体的觉醒，包括他身体一些隐秘的渴望以及好奇心，让他能够继续在这个人生阶段专注在我们希望他专注的，比如说学业啊，对社会的学习啊等等，同时又能够平稳地度过一段躁动的青春时期，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但是第一步，我觉得先得承认这件事情是自然存在的，而且你自己也得觉得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家里所有的人都讳莫如深，或者会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的话，反而会让孩子觉得 我是绝对不能跟你们讨论的。但是禁忌呢，会带来更多更多可能逾越禁忌的行为。毕竟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这样的好奇是很难通过压抑而消失的。 对，而且我想青春期的时候啊，孩子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啊，经历了这个身体的发育阶段，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什么变化对人的影响会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那么重大的一个影响，他不可能忽视，这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基础啊。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灵，我们所有的感觉都其实是安住在这个身体里，如今身体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这能忽视吗？而由此带来的一些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些感觉上的变化，内心的这个变化，这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是完全无法回避的。不光不能回避啊，这其实应该会成为这一阶段孩子以及爱他们的父母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无非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面对，如何更好的去接受这一切的变化。那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为您选读的是补喂孩子的心灵，滋养孩子内在生命成长的四大原动力，这本书当中的节选，作者孟谦，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第186页，作者写道，和孩子谈性谈什么？有人提问说，您好，我的孩子眼看就进入青春期了，我想和他谈性，可是实在不知道谈什么，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吗？作者的回答是，和孩子谈性最好在生活中自然地谈，随着孩子的兴趣谈。具体而言，下面几点是我希望告诉孩子的。一，性不神秘。每个人都有一副身体，这副身体从小小的变成熟变老，每个人都是这样，男人女人都是这样。人们可以因为禁忌隔离或者羞耻而把异性的身体看作神秘，觉得神秘，并充满幻想或者向往，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别忘了，我们的身体在异性眼里也是异性，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不神秘一样，对方的身体本身也不神秘。二，性不羞耻。性是我们身体可以做的一件事，我们的身体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吃饭、跳舞、游泳，它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它是天真的，它不好也不坏，不羞耻也不崇高，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意志。性可以表达深刻且热烈的爱，也可以呈现为侵犯和不尊重，完全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和使用它。三，性是个人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主权，而且只有自己才有这个主权，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社会加了太多的评判在这上面，实际上制造了很多恐惧。当我们涉及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时候，总会害怕别人怎么看。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是，首先，我们是自己的性的主人，我们可以自己完全做主。其次，我们也尊重别人做他们自己的主人，我们不随便议论。因为我们不喜欢被别人流言蜚语，所以我们不流言蜚语别人。四，性是值得尊重和祝福的。如果我们尊重生命，我们就应该尊重性，因为它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方式，它是生命的重要部分。每一刻，我们自己都作为有性别的人存在着。如果不尊重它，我们就不能感到自尊的完整。而且，最深入、最全面、最亲密的情感满足是在两性关系中产生的。如果我们尊重自己获得亲密和幸福的自由，我们也要尊重两性关系。异性之间的吸引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美好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渴望和异性深深的连结，这不仅是堂堂正正的，而且是值得祝福的。接下来在书中写到了10岁儿子喜欢上同桌这一节的内容。有人提问说，我的儿子今年10岁，一天晚上睡在床上，他悄悄地跟我说，妈妈，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许告诉爸爸。我说，你说吧，我替你保密。他告诉我喜欢上了同桌，而且喜欢好长时间了，告诉我人和人相处就有感情，和他的同桌相处一年，非常喜欢他，还说这件事儿放在心里好长时间了，心里一直压着，还说不光喜欢人家的成绩，还喜欢他的外表。我有点懵了，然后就说， 你喜欢他，人家又不一定喜欢你。你现在要把成绩搞上去，把字写好，也让人家喜欢你。原以为他说说就过去了，哪知道前两天他又提了，妈妈，我真喜欢他，我应该怎样正确引导呢？作者的回答是这样的：很高兴儿子如此信任你，愿意把秘密告诉你。10岁就有自己喜欢的异性并不算太早，我记得自己好像7、8岁就有，但遗憾的是只是暗地喜欢，没有机会和人家相处，也没有人可以讲。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羞耻的，不应该的。我相信不止我如此，也相信不止你的儿子如此。我把同恋看作正常、重要而美好的事情。有一本小书《本爱安娜》是讲同恋的，不妨一看。也许有人以为孩子这么小还不懂，所以不可以恋爱。我的看法与此不同。一个10岁的孩子肯定有不懂，其一，不懂社会性的东西，不懂什么是婚姻和条件。但要说爱，大概他们比成人更懂、更真挚。其二，不懂如何相处，不懂如何恰当地期待自己和对方，不懂如何处理感情带来的各种情绪。问题是，他们不懂，不是因为年龄小，我们年龄大，我们也还是有很多不懂。正因为不懂，才应该去经历、去学习。另外，恋爱并不比学习次要，学习很重要，学习是为了求发展，为了成长，恋爱也很重要，也是成长。前者指向生存、事业和成就，后者指向关系和幸福。人群中感到幸福的，可比拥有成就的稀罕多了。一个人了解自己的天赋、职业定位、职业能力很重要，需要很多的尝试和学习。一个人了解自己真正喜欢和适合什么样的人，了解怎样能和喜欢的人和谐共处，也一样需要尝试和学习。最好的学习就是自然的学习。孩子的情感发育和生理发育同样重要，也应该同样自然。自然恋爱比禁止恋爱、计划恋爱要健康快乐得多。因为生命有它自然的节奏，恋爱不会像闹钟一样按时。没有孩子因为恋爱耽误学习，相反，健康的恋爱能让人更新，更有勇气和耐心，更注重仪表，注重进步，注重善意，整体更好，这就是爱的力量。而那些因恋爱而耽误学习的情况，都是因为那个孩子在生活中太缺乏认同、亲密和快乐，生活已经变成一味苦药，他们把恋爱当作糖来调节，那不是真正的恋爱，那是一种调节，像网瘾一样。常常是他们的学习已经糟透了，他们才恋爱，而不是他们学习很棒而被恋爱拖下水。如果孩子能够在家庭中得到足够的理解、认同和亲密关系，他们就越不急于外求于恋爱，越不容易如同毒瘾一样离不开谁或者重视和谁的关系。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当你不知道如何引导的时候，可以选择信任孩子，放手让他自己经历和学习。孩子是有内在智慧的。不知道以上我们读出的《哺喂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当中的节选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的题主。下面我们来请出汪冰老师。 其实不管这位题主听完了刚才念到的文章你是如何看的，我想这个文章里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接纳客观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你的孩子已经做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题主在心中已经写得非常的明白了，他也能够接纳孩子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如果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你的不接纳会增加孩子的羞耻感，而且会让孩子离父母越来越远，以至于以后做什么，以后他怎么想的，你都再也没有机会交流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还要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您的先生说孩子长大就明白了，其实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他想明白啊，不要觉得孩子到了进入社会才是真正的长大，进入青春期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进入成年人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就像刚才思佳说的，他不可能禁止住自己的好奇，也不可能禁止住这样的冲动，但重要的是像书中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尊重他人。比如说孩子之前做的有些行为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物，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引导孩子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如何 正确的满足自己而不伤害别人，当然也不要伤害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可能父亲和孩子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有位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手机上偷偷看一些不良影片之后呢，他就决定和自己的儿子进行一次交流。儿子14岁，和您的孩子也差不多的年龄哈。他父亲呢没有选择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而是选择了书面写信的方式去跟孩子交流。我看到这封信当中啊，这位父亲所做到的事情的核心的原则也无外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接纳孩子到了今天这个生命阶段，自然的会对有些事情有好奇有冲动，甚至有时候管不住自己，每个人都是从青少年走过来的。第二呢，父亲给予了孩子充分的信任，就是爸爸相信你会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男生哈，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那第三呢，父亲也说，如果你还有这方面的困惑，我们特别希望有机会可以探讨。其实这封信不是最重要的，我想这个父亲能写出这封信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的亲子关系还有谈话的空间。我倒觉得这可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把焦点完全聚集到所谓的敏感话题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亲子关系绝不只是敏感话题，也不只是解决了这个行为问题就可以达成的。那如果孩子能够有一根安全绳，哪怕在青春期依然和父母系着，这安全绳不是紧紧的绑在一起，而是当他走出了安全区的时候，父母能够警醒，能够帮助他，这很重要。 其实我在刚刚读这些内容的时候啊，我心里在想啊，就是这些内容可能更多的啊，因为是给看书的人啊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想更多的是作者想和这些父母所说的话。那至于如何去和孩子交流，可能孩子在这个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关心的是另外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如何能够在人群当中啊，凸显我自己的这个个性和魅力，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可能都是如此。我如何能变得更有吸引力啊？比如说在女生面前显得更有吸引力，那女生呢，也是希望啊，自己能够在男生面前是那种更可爱的、更吸引别人注目的女生。所以我在想，在这个时候，可能中国的这个家长啊，心头有一种焦虑，就是如果满足了你这样的这个期待和愿望的话，你会不会注意力就都是在这些外在的表现上，如何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上，而放弃了在学习上的目标和追求呢？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呢？还是像我们的作者在具体的这个回应书中的来信的时候，他好像显得比较轻松和一笔带过啊，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啊，也不会影响学习什么的。但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的家长可不会这样轻松的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所以问问王明老师啊，假如男生和女生在青春期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外表，希望自己显得更出众更有魅力一些，而家长呢希望他们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自己的外表上，这会形成一个矛盾，这怎么办呢？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母亲，就跟我说她的孩子儿子谈恋爱了哈。她说很多母亲都会非常的震惊，当然震惊的同时也会觉得这是意料之中，但下面就是想到要如何斩断这个情根哈，如何把两个孩子分开。但是这位母亲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先问了你喜欢的这姑娘是个什么样子，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姑娘是不是喜欢你，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可能会得到这个姑娘的垂青喜欢哈，他就跟这个男生就探讨做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对女生来讲是一个吸引力的男性。这个男生后来就说，那当然得有责任心啊，得是个男子汉，得有担当。后来这位母亲呢就非常巧妙地引导到如何成为这样的男生，这个男生就说，我得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觉得这边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家长所担心的学习和情感的问题。这位母亲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孩子能够讲出这件事情，知道有一个人是可以交流的。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事情是压抑在内心的，它更容易耗费我们大量的资源，而且当无人可倾诉的时候，我们做决策也就不会和任何人商量，有可能做出的决定也是在那个当下被情绪或者欲望所裹挟的，自己等于实际上是从某个角度被自己的情绪绑架的。所以这个母亲第一个成为孩子的容器，第二个能够跟孩子商量，第三个接纳了孩子的这种冲动。有的时候就像刚才思佳说的，父母都说我跟你聊完你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谈恋爱呢，但有的时候当有机会去释放自己的需要和冲动的时候，这个需要和冲动可能会 变得没有那么的强烈，反而当不断的压抑在脑海当中，没有人可以倾诉，不断在内心发酵的时候，他可能更容易最终变成某种冲动的行为。 嗯，但是我也注意到刚才汪明老师是说可能啊，就是我们其实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是不是？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遇见，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完全由我们去做主的，那我们只能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我想身为家长也只是如此吧。就是其实这本书里头说的还是比较大条的，就说你学习是指向什么，那恋爱是指向什么。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一切啊，恋爱当然也是学习啦，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好奇心啦，这也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某一种连结啦。其实它和学习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能在生活当中时时关注到孩子的好奇心，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被看到的，那我想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刻，他都能够焕发出自己更好的一面，你也就不用做更多的那种向另一个方向的那种猜想和担忧了。我觉得这是一切的基础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坐落在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李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庭院正西方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的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李大钊烈士陵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我是京津冀之声新媒体主持人一如。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位于河北唐县，这里有白求恩当年使用过的子弹钳、消毒锅、毛油灯，有柯棣华当年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等，详细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两位革命战士光辉战斗的一生。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依然铭记传颂着白求恩柯棣华奔走在唐河两岸，热情为抗日军民服务的感人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面朝密云水库，背依马营西山，密云区石城镇河北村，白蚁化纪念碑坐落于他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1939年初，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收到了359旅旅长王震的一封信。我这里有200多名挺进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 领会党的政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蚁化。白蚁化率领的是一支以大中学生和党员为骨干的部队，后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是八路军中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团，团里有70多名大学生干部。 当时呢，我们的很多工农干部是瞧不起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是一张白蚁化从军前的照片，从他的衣着我们可以看出白蚁化家境殷实，如果没有一颗赤诚报国舍生取义的决心，抗战之路未必是他唯一的选择。其实他和当时很多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辈一样，他们的投笔从戎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密云区档案馆珍藏着白蚁化的一些遗物，当年白蚁化腰上别着这个枪套战斗在平北的崇山峻岭间。1939年门头沟娄儿峪阻击日军的战斗，十团打死打伤敌军130多人，白蚁化更是4枪击毙3名日军骑羽兵，让敌人失去指挥，晕头转向。当时的密云是日军将我平西和冀东这两块抗日根据地分割开的重要支点。针对这一态势，中共冀热察军政委员会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为此，八路军曾两次派出部队到平北开辟根据地，但都没有成功。而在萧克心中，白蚁化文化水平高，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具有比较高的军事指挥能力，独立处理问题能力强，是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最佳人选。1940年5月，白蚁化受命率领第十团挺进平北。 白蚁化他就提，我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我一定在这里战斗。 白蚁化将十团分成两批，深入到云蒙山地区，经过2个多月的战斗，成功地开辟了凤峦抗日根据地。 随即，日伪军调集4000余人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敌众多寡，白蚁化巧妙与敌人周旋，粉碎了大扫荡。到1940年年底，凤峦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6个区，200多平方公里。正当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1941年2月4日，在指挥马营战斗时，白蚁化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光荣殉国，牺牲时年仅29岁，实现了他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的夙愿。在抗日的漫天烽火中，小诸葛才山、高尔基、王波等一个又一个大学生干部血洒疆场，像他们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数不胜数。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他们不惜生命杀敌报国，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热血。对于白蚁化及他的同行者来说，当真理在前，当大义在肩，那投笔从戎、舍生赴死，就已经不是一道人生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历史的必答题。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到解忧书房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是汪冰老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位稍微有一点点焦虑的这个母亲给我们的来信啊，她自己是小学的教师，但是现在面对即将升入初中啊，又有一些青春期的表现的儿子啊，她不知道万一儿子早恋了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父母对于早恋这件事的看法比以前都要达观的多了，也开放的多了啊。他们在心里是能够接受，比如这个小男生心里喜欢哪个小女生，或那个小女生喜欢哪个小男生。但是呢，而且现在双方这个沟通起来比以前要容易的多了，这个都有手机啊，都可以互通信息，微信啊等等等等。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影响学习啊，不要影响前途啊，这些应该有赖于怎么样的和孩子的沟通呢？或者说家长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其实说到这个不要影响学习哈，很多的孩子慢慢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家长把我当成了工具人。我想跟你探讨的是，我现在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个女生怎么看我，我这段恋爱能不能很好的走下去，我怎么能够维持好我和他的良好的关系。可当父母说你在说这些东西就是影响学习的时候，孩子会有一个感觉，在他局限的生命经验当中，他会解读成为你并不关心我关心的事情，你关心的是你关心的事情。时间久了，孩子就会觉得说，那其实父母并不真正的在意我在意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流和沟通呢？所以我想家长的良苦用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的良苦用心被孩子直接翻译成你并不关心我，那您的良苦用心也不会真正起到作用的。所以聪明的和智慧的家长，像刚才思佳说的，第一个呢，懂得适当的放手，知道孩子的命运并不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和努力之中。第二点呢，就是能够巧妙的把孩子的需要，把孩子对自己生命的期待，孩子恋爱也是对美好生命的期待，美好生活的期待，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在生命的其他部分也能够感受到美好，他就不会只有一种方式获得这样的感受。刚才那个书中讲到了，如果这孩子家庭生活也非常的淡漠，然后学习也非常的糟糕，那恋爱就成了人生中唯一的突破口，就像游戏成瘾是一样的，是吧？恋爱对那个年龄的孩子可能也是能带来游戏中的比如说价值感、意义感，包括他人的认可、赞赏、成就感等等，它是非常综合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怎么把您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就让孩子觉得其实实现学习这个目标，实现自我成长的目标，和他在自己的人生中获得幸福并不矛盾。这可能也是对每一个家长的考验。 其实我觉得在青春期啊，和我们在其他的人生阶段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内心的需求和在生活当中的这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啊，都应该达到某种平衡。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就可能我们有工作啊，但是我们内心可能被另外一些事情所纠结着。所以呢，其实家长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青春期，我觉得人类这些年的发展啊，并没有实现一个物理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生理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当年你肯定也偷偷的喜欢过那个男生或者是那个女生，是不是？你是怎样想要被理解的啊？当然你那个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学习上的一些压力啊，或者家长的要求，或者是社会的氛围也不允许你更多的表达自己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大体上啊，就像树的成长一样，人的人生也要走过相同的这种阶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理解和接纳吧。当你和他沟通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沟通当成一种恩赐，而最后还是要你听我的，而是要静静的去听听他想要被倾听、被看到、被理解、被爱的这种需要。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好了，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呢是好书慢读，感谢汪冰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can make you show me that I don't have to keep talking. I don't have to keep walking, just have to lay here with you. Let me lay where I'm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I don't want to be the secret you keep, I don't want to hide anymore. I want you, I choose you. 继续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栽种之乐》，阿克曼的花园，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看到两只小鹿坐在我家前院大树荫下的草丛里，我心怀鬼胎，悄悄地爬了出去，自在地走过院子，仿佛在忙什么和他们完全不相干的琐事。正因为我一副心有旁骛的模样，他们凝视着我，保持警觉。但在我坐在附近草地上时，他们并没有拔腿就跑。我转开视线，拔起一两片草叶嚼着，只偶尔偷瞄他们。有车经过，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半起身，但又安坐下来。鹿不像狗那般把腿折起，而是像骆驼一样用膝盖上方滑下来。我继续装作不在乎，他们也蜷起身子，打起盹儿来。他们的妈妈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不怕把他们单独留在人类之中吗？通常母鹿一胎只生一两只小鹿，他外出觅食之际会把他们藏在隐蔽处，等他回来喂食。出生几周的小鹿没有多少气味，小不伶仃的， 一点声息也没有，混在草堆里不太容易被发现，母鹿可以放心离开。不过它也可能早就看到我了，只不过把我当成沐浴在阳光下吃草的无害生物罢了。生长在郊区的鹿早已经熟悉人类。小鹿到了仲夏时节，已经可以摄食上百种花苞和嫩叶，也四处漫游，在林间留下强烈的气味。我常常在日暮时分看到它们逛到开阔处啃食阔叶植物，小心翼翼地由下风处慢慢朝上风处移动，时时警觉掠食动物的气味。鹿在抬头之前总会抽动尾巴，所以每次当我看到它们抽动尾巴，就赶快站定移开视线。如果我惊吓了它们，它们就会笨拙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知道你看到我了，但我敏捷迅速，你追不上我，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在我想来，猎物还虚张声势吸引敌人的注意，岂不是太冒险了？但邓玲也有同样的举动。如今时值一年，小鹿长大了，身上的斑点已经消失，肚子也瘦巴巴的。它们幼时可爱的红棕色毛皮已经换成鹿的暗灰棕色，毛皮长得更松，每一根毛都蓬蓬的，可以圈住空气，在沁凉的夜里就像棉被一般保暖。我分辨不出它们是公是母，至少在这么远的距离不能。它们的母亲很年轻，因此小鹿很可能是母的，毕竟鹿在育龄早期生的宝宝常是母的。等母鹿年纪较长再生公鹿比较有利，因为它可以更悉心照顾它们，哺乳时间更长久，让它们长得又高又壮，以确保它的子孙最强健，能拥有三妻四妾，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许多动物凭本能就能选择子孙的性别，我不禁疑惑，人类是否也会做这种无意识的选择？我想起我为松鼠和鸟儿所藏的存粮，赶忙抓起外套，跑进车库，取回六穗玉米。接着，我蹑手蹑脚，溜到外面，把玉米丢在院子里。鹿盯着玉米，试探地朝玉米走来，看出那是什么之后，急急狼吞虎咽。原本留下来要做成派的苹果呢，我把它们塞满口袋和双手，再一次爬到屋外，把苹果扔给最大的那只母鹿。一颗苹果掉在它眼前三英尺处，它依然小心地盯着我，和我大眼瞪小眼地互视了一会儿，才朝苹果走去，一口把苹果咬住，欣喜地细细品味。四月里竟有苹果，他回头望着我，恩准我俯身凝视他一家人，我尽量不动。他漫步走向其他也在享受苹果和玉米的鹿，这些食物至少可以让这群鹿再撑一两天，或者可以活到下一顿大餐。想到这里，我松了口气。这是封在玻璃指针里的一刻，是反射在水晶球里的一景，是天人合一的一刹那。我就这么坐在草地上，直到灰色的夜幕笼罩，日光悄然消逝。最后，鹿因真实或虚幻所惊，夺回林间，由最大的那只母鹿带头，沿着篱笆走，选定地点，纵身而起，一跃腾空，翻过篱笆。其他的鹿不安地踱着步子，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浩兰。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即热茶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即热茶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1939年，萧克将军领导的八路军居住于此。司令部设在村中一标准四合院内，院子坐北朝南，陈列展现了抗战爆发，冀察晋军区派邓华、宋时轮支队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历史资料，揭露了日军在平西犯下的滔天罪行，展示了马兰人民对日寇进行游击战、破袭战、地雷战的史实。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百年历程》。 毗邻昌平、地处延庆大山深处的大庄柯乡披破石村，在抗战时期，这个三不管地带曾是我党开展平北敌后工作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抗战期间的披破石村，因为日伪军经常扫荡烧劫，村民只得躲进深山，因此这里一度几乎成为荒村，直到一批大学生从千里之远的延安来到这里。作为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抗战时期一批又一批青年人从这所院校毕业，他们像革命的种子，东渡黄河，奔赴前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在这些肩负救国责任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来自湖北的青年，他叫胡英，参加过长征，历任班长、排长。党组织派胡英来到平北敌后区建立根据地，并担任昌延联合县县长。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这里建立红色政权。为了打开工作局面，胡英等人决定首先进行武装建设，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不到一个月，一支40多人的昌延县游击队就组建起来了，胡英兼任队长。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先是消灭了昌延中心区的汉奸土匪，接着将日伪70多人逼退回了延庆县城。1940年4月，时年33岁的徐志甫被党组织委派到昌延联合县担任县委书记。作为县委书记的徐志甫 将与县长胡英一道创建这个红色根据地。 创研这块根据地的建立嘛，意义非常重要。创研联合县它从人力物力还有财力上就各个方面吧，有力的支援了平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它不仅是了开辟这个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那个立足点，也是发展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出发点和战略后方。 1940年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最艰难的一年，正面战场接连溃败，国土大量沦陷。当国际社会都在怀疑中国抗战还能坚持多久的时候，敌后抗日武装却在此时对日军发起了主动进攻。昌延联合县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敌占区建立的。徐志福与胡英所在的昌延县政府位于平绥铁路以北、平谷铁路以西，处于北平、张家口、承德间的三角地带。这个红色政权的建立犹如一把钢刀插在日伪当局的心脏。几个月之后，徐志福、胡英与同志们的工作便初见成效。他们以后七村为基地，逐步向十三陵地区和龙赤方向开辟根据地，组织救国会，并发展了200多名党员。同时他们还指派人员成立了昌延游击队，由胡英担任队长。 1940年1月，平北游击大队在大队长钟福奎和胡英的带领下，从中心区出发，趁着夜色奔袭90华里以外的大馆头据点，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将大馆头据点19名伪军全部俘获，缴获大枪18支、手枪2支、子弹和手榴弹各1箱。 1940年8月27日夜，徐志福和胡英在遥湾黄土梁彻夜研究工作。当清晨准备离开时，徐志福与前来扫荡的敌人遭遇。突围过程中，徐志福被敌人用机枪打伤后不甘被俘，引弹牺牲。胡英突围时腿被打断，后遭敌人杀害。平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如同一面不屈的旗帜，迎风招展，激励着鼓舞着奋起抗争的人们。胡英、徐志福牺牲后不久，第二任县委书记与县长到位，政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这个小小山村中创建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中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的结果。在抗日最艰难岁月中，以牺牲为代价，向世人宣示中国人民的坚不可摧的抗日决心。